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蓝天野，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春暖花开的季节，门前总有人来卖小雏鸭，淡黄色的绒毛，橙红色长长的小扁嘴，两条匍匐前进的小短腿儿，走起路来左摇右摆的，显得憨态可掬，十分可爱，特别引逗儿童喜欢。两个小子恳切地请求要养两只，于是朱旭买了6只放在院子里养着。他看着6只小鸭，油然产生宠爱之情，自告奋勇每天担负起喂鸭子的任务。早晨起来切好白菜和玉米面拌在一起，那是很好的鸭食，再把院子里的鸭粪清扫干净。朱旭不是追逐鸭子转圈玩，就是拿起它们来放在手掌上抚摸着细细的绒毛。爷儿3个不辞辛苦地饲养着这些小鸭子。渐渐的，小鸭和主人打得一片火热，只要朱旭在院子里散步，这几只小鸭就会跟在他的身后蹒跚前进，形影不离。日复一日，小鸭变成大鸭子，并自己学会在树下找虫子吃。有了高蛋白，鸭子们长得更好了，像孩子一样淘气了。不是把人家的花儿给踩了，就是把洗衣服的水盆给碰洒了。谁在院子里走路都要很小心，他总在脚下缠着，使人难于迈步。有人建议吃掉它们，红烧也好，清蒸也好，现宰现吃，多新鲜美味呀。可是大儿子坚决不许吃。朱旭一想，从那么小养成这么大，活活的把他们杀死，怎么也下不了手啊。几次捉来想拔毛，实在不忍心，就又放开了手。爷儿2个，二儿子还小，他们考虑再三，总不能影响大家走路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朱旭在墙角处圈出了一块地方，不许这些鸭子出圈，只要是在圈内就任他们走来走去。 不幸的小鸭子们患了鸭瘟，一只一只的都先后死掉。朱旭很心疼，不过很能自我安慰，因为他劝儿子说，别难过啊，儿子，这鸭子不是咱们杀死的，是它自然死的。一只麻雀飞进人家的屋子里，隔壁叔叔捉住这只麻雀不知怎么办，他从窗户看见我们的大儿子正在院子里玩，便拿着麻雀走到他的身边。大儿子一看是只小鸟，高兴地跳跃起来，同时喊着，叔叔给我吧。哎呀，我就是给你的，真的，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大儿子真拿到手里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对弟弟说，走，找爸爸去。两岁多的小儿子表示同意，点着头说，嗯，找爸爸去。每逢有了收获物，首先想到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的就是他们的爸爸。朱旭看见儿子拿来的小鸟和他们一样高兴，忽然问儿子，这小鸟没有家怎么办呢？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嗯，买个鸟笼子呗。对了，儿子，先找个鞋盒子把鸟放在里边，然后盖子上呢扎些小孔，好让小鸟透透气，明白吧？ 嗯，好吧。 这一声令下，两个孩子立刻爬到床底下找空鞋盒子，好不容易找到了，父子三人整做了一番，算是把鸟的临时住宅安排好了，刻不容缓。朱旭骑上自行车直奔鸟市，刚骑到院子中心，邻居里有一位养鸟的专家热情地拦住了朱旭。这位邻居已经不养鸟了，家里闲着好几个鸟笼子，他拿出一个暂时借给朱旭用，这只小鸟从此就在我们家定居下来。有一天，儿子预备给鸟喂食，一打开鸟笼子，不小心小鸟冲出笼子，直向蓝天翱翔而去。嗯，大儿子垂头丧气，二儿子抽泣不已，我怎么劝也劝不好。周旭回来了，看见桌子上放着空鸟笼子，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知道孩子们为什么难过了。他安慰着说，明天爸爸再给你们逮一只来，逮一只更好看的，好不好啊？儿子们知道爸爸是不会骗人的，两个孩子用希望的目光看着朱旭，乖乖地点着头。要好的老友郭家庆知道两个孩子为飞走的小鸟正在难过，就把一对心爱的珍珠鸟给送来了。这对鸟雪白，又有着细绒绒的羽毛，尖尖的小红嘴，美丽而又玲珑，像两位十分娇嫩的小公主。两个孩子转悲为喜，朱旭也立刻忙碌起来，洗净食罐饮水罐，放好食物净水，爷儿三个围在笼子旁边，安静地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对迷人的小鸟很久很久，直到我进来叫他们去吃饭，他们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天有不测风云，不知为什么，没过几天，这一对白玉般的小鸟竟永世长眠了。它比飞去的麻雀更让人难过，真不忍心把这么美丽的小精灵丢在垃圾箱里。父子三人心疼的用手捧着这一对不会再跳跃的小东西，到院子的墙角处挖了一个深深的坑， 把他们埋葬了，这里就成了一个微型的鸟种。有一位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知道鸟去笼空的消息，他就带着同情心，又送来几只虎皮鹦鹉。这种鸟的特点很突出，羽毛的颜色类似鹦鹉的样子，绚丽多彩，从颈部往下又长着有老虎的斑纹，因此得名虎皮鹦鹉。它们的体积比一般的鸟都大一些，需要长方形的大笼子才能够装下，市场上一时买不到，朱旭就决定自己做。于是一捆捆的竹竿摆在院子里，他日夜加工赶制，削这个竹签比削做风筝的竹条难度可大多了。大儿子的小手不断地出现伤痕，忍痛也要做成，谁让虎皮鹦鹉等着新房子住呢？糊风筝用的竹签是扁平条的，做鸟笼子用的是细圆条的。两天过去了，一根圆竹条也没有削出来，计算了一下笼子的长度和宽度，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总共需要一百几十根。朱旭和儿子真觉得束手无策，焦急得愁眉苦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位老观众骑着自行车正从院子前面路过，虽然朱旭并不认识他，可是那老观众对仁义的演员都很熟悉，看见朱旭发愁的样子，他热情地跳下车问： 您这是做什么呢？ 哎呀，做鸟笼子，竹子总削不成圆的。 那位老观众拿起一捆捆竹竿查看着说： 哎呀，您这竹子不成啊，节子的距离太近了，再则要削成圆签子必须有拉圆的工具，费劲儿着呢。 爷儿三个像撒了气的皮球，失望地看着一堆不成材的竹竿。朱旭只好对孩子们宣布说： 哎，做不成了。 两个孩子一听几乎要哭出来。 爸爸，没有大方笼子，虎皮鹦鹉没有地方住，他要是死了怎么办呀？ 老观众一看这情况赶紧安慰道： 哎，别哭别哭啊，别着急，我有几根竹子是从四川带来的，我这就拿去，我也有拉圆的工具，等着啊。 说着他骑上车就出了大院，果然不一会儿功夫，他用自行车拖着两根上好的竹筒和拉圆的工具赶回来了。朱旭非常感谢，请他进屋喝茶，人家偏不肯。朱旭想把竹子钱加倍付给人家，人家也不肯要。老观众愿做奉献，执意赠送，只说了句： 您做逍遥派呢，慢慢的消磨时光吧。 说完连个姓名也不肯留下，匆忙登车而去。有了工具，把竹条拉成圆形不成问题，就是拉起来太费劲儿了。竹条的边边很锋利，又有竹刺，戴着手套不得力，光着手拉太艰辛，扎进刺儿就用针挑出来，划破皮就用橡皮膏贴起来，还没有做完就满手的伤痕。朱旭这种坚韧不怕苦的精神，对于孩子的意志的锻炼做了很好的榜样。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大方形的鸟笼子在克服了百般困难的情况下做成了。朱旭的手艺一点儿也不比市场上卖的笼子商品差。这一天 欢欢喜喜地把彩色缤纷的虎皮鹦鹉乔迁到理想的新居。可是小生灵们并不知道他的新主人付出了多少辛苦才有他们今天的安乐窝。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盛夏之际，大儿子抱回了一只刚出生的野生小黑猫，这又使朱旭忙碌起来，瞬间就把猫婴用品备齐。椅子上的棉坐垫被安放在柳条筐里，成了小猫的被褥。每天增订半斤牛奶，用墨水瓶做成一个小奶瓶子。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猫喂奶。在朱旭的精心照料下，小猫很快的就长大了，取名喵喵。渐渐的，喵喵开始丢掉奶瓶，吃小鱼了。刚开始怕一次扎伤他的喉咙，朱旭总是细心地把鱼刺挑干净，再拌饭给喵喵吃。一年过后，喵喵长得又肥又大，越长越好看，半长的毛，乌黑光亮，胖圆圆的脸，嘴角两边长着长长的白色须毛，尾巴上的毛绒又厚又长，显得粗粗的。喵喵时常把尾巴盘在丰满的臀部旁，坐在沙发上，那真是婀娜多姿，十分可爱，全家人都喜欢它，把它当成家庭的成员之一。特别是在吃鱼的时候，朱旭总在桌边给喵喵放个位置。开始我很担心喵喵会乱抓饭菜，可是朱旭坚持让他上饭桌，拧不过他，只好如此。想不到喵喵很懂礼貌，他只把两只爪子放在桌沿上，不去乱动盘子里的菜。怕他吃了咸味会掉毛，朱旭就用水涮净食物再放在喵喵的面前。喵喵灵巧地用前爪把鱼肉扒拉进嘴里，吃进后把两只爪子又放在桌边，乖乖地等着再一次喂它。在朱旭和两个儿子耐心的训练下，喵喵显得很聪明，很有智慧。他和两个儿子住在一个房间里，房屋门的把手很长，只要喵喵想出去，关紧了门，不用人去替它开，它会跳起很高，用两只爪子摁一下把手，门就会开了。它从没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总是到指定的地方去方便。夏天热了，怕喵喵在身上长跳蚤，就用点滴的杀虫水放在温水里给它洗澡，清洁去痒，给它擦净全身以后，再拿专用的小梳子给它梳顺全身的绒毛。在朱旭和儿子的细心照顾下，喵喵感觉很舒服。在冬天的晚上，它就蜷缩到儿子的脚下酣睡。喵喵在我们家里安然无恙地生活了三年多，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用一个厨房的邻居家里发生了非常事件。做好的一条鱼夜里被盗走，地上留下有残余的鱼骨和猫爪子印儿。肯定是猫偷的，不是人吃的。那是哪只猫偷吃的呢？因为楼下也有几只猫在人家养着，夜里经常跑进楼里来。只有喵喵是住在楼上的，它当然就是被怀疑的对象了。 其实喵喵夜里是被锁在屋里睡觉的，他不出去，可是谁让他是猫呢，无法申辩。喵喵蒙受着不白之冤，为了不和邻居发生矛盾，以图团结，朱旭决定把猫送给看传达室的老董，那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爱猫。朱旭忍痛说服着儿子，好孩子啊，听话啊，听话，把他送人吧。大儿子满脸的不高兴， 不。 二儿子几乎要哭出声来， 不。 朱旭有点着急地说，哎呀哎呀，不行不行，这筒子楼里呀，不能养猫，把它送给老董大大，他呀也是爱猫的人，他不会委屈咱们喵喵的啊。大儿子仍然坚持着， 不。 二儿子也坚持着， 不。 朱旭就装成生气的样子， 嗯，你们怎么这么不明白道理，筒子楼那不是单元房，养不了猫，容易妨碍别人的生活，明白吗？要识大体。 两个孩子看见爸爸有点生气的样子，谁也不敢作声了，默默地低头掉起眼泪来。朱旭看见孩子这么伤心，他的态度有所缓和，走过去拍了拍儿子的头，无可奈何地说， 行了行了，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这样吧，等咱们有了一个四合院的时候，爸爸呢再给你们俩抱一只猫来，好不好？但是现在不能养，不能养啊，不能养。 两个儿子好像又有一线希望，他们仰起头看看朱旭说， 真的，那行。 哎，这就好，听话，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嗯，那爸爸，咱们什么时候搬家呀？ 搬家那还不知道呢，早早晚晚呗。 两个儿子虽然有点半信半疑，可这是爸爸的意见，不敢不服从，终于还是勉强答应了。把喵喵送走的这一天，全家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包括朱旭自己在内。大儿子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抱头趴在床上，都十分沉重，包括朱旭自己在内。大儿子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抱头趴在床上，不肯出来。二儿子抱着喵喵坐在沙发上，拿着一条漂亮的红绸带，轻轻地系在喵喵的脖颈上，默默地流着眼泪，好像要把他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看到两个儿子对喵喵的感情，也引起朱旭的心酸，他产生了动摇，但是一想到现实的居住条件，他又重新狠下了心。他号召大家先睡个午觉，睡醒觉再送走喵喵，为了让喵喵能在家里多留一会儿，大家都听话地睡下。趁大家都熟睡的时候，朱旭悄悄地把喵喵送走了。他怕看见儿子送别时的悲伤，其实他也不情愿送走喵喵，只不过他比孩子更有理智，更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就是了。自从喵喵走了以后，全家人有许多日子都是闷闷不乐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